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9:30至几多点， 有我大恩，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生意好啲。 哇！ 搶頭淋湯先， 你講咗我一句添，真係唔掂。喂，今日有啲啤啤地添， 點會係啤啤夫啊？ 哇，好開心、啊！ 四個碌， 網長有冇嚟？ 我有冇嚟？睇大家睇相咪知道我有冇嚟。 係啦， 花夫認得我啦，真係大鑊嗰只。 掂喎、啊，你都好受歡迎喎、 啊。係咩？邊度啊？ 你嗰日话我睇见你喺 Facebook 话你食饭咧，有个人咧，有个人 极之唔好坐对面嘅搭台嘅，食完之后佢两个倾偈咧，又倾咩石油咩股票成啊，一只走咧，佢掹咪掹张单走咯，掹我张单走，我话咩事啊大佬，即刻冲出嚟喂大佬咩事先， 系 咁结果原来啊你靓仔啊嘛，我话唉多谢多谢， 喂以权谋私喎你呢啲啊， 啊告鸠 假公济私， 讲错添，系唔好意思告我咯，去廉政公署好啊， 同讲咗唔好讲出口噶啦， 系咯。粗人嚟噶嘛，做地盤噶嘛， 粗人大晒咩？ 唔系大晒，有时唔小心留一两句啫。 喂，有啲人话我气渣喎，现场咧有啲听众 在嗰阵时啊，阿西良问信唔信？喂，你个口咁样咧，佢口型出晒事。我后屘嗰时唔知嘅，睇翻先知个片段。 但系你好惊咯，嗰次个样。 惊即系，哇死啊！ 成缩嘅样， 我见到个大肥咁样发烂咁点啊，大佬揿佢。 我见你缩咗，跟住我就攞嚟咧。 缩完起劲啊嘛！ 见你个样就 cut 咗个相之后咧，就将佢攞嚟同阿林林咧做咗张拼图。 哦，嗰张系野外露出嗰张啊。 听众如果想要嘅话咧，麻烦即系齐发啲力 PM 我。OK， 咁我就去 send 俾你大家。 仲要你要开个 post 要几多个 like 添？嗱，咪将嗰张相打格仔摆上去，够一百个 like 同 share， 咪 铺。唔系你究竟啲 解码版啊嘛？ 啲观众想睇林林定想睇你先？ 两样都想睇得唔得先？ 系 一齐同时出现好唔好先？ 嗱，如果网友唔知道边个林林咧，自己上网睇啦。 林林都唔识， 民建联林林啊！你唔即系要用 Google 嘅话咧，用 Google 嘅语音咧讲林唔系民建联林林。嗯， 含 保证你咧， 系周豪鼎啊， 畅通愉快。 佢呢期都红嘅， 佢好似系做周豪鼎 第二 版嘛， 第二系啦， 即系想试一试水温。 冇错啦，超区， 哇， 正啊呢、這个。喂，我咪仲即系多留，要多谢多样嘢。 系 从那天起，我惊掉乱所有。我要唱陈百强，我要 呢只唔系喎，呢只系 我唱哥哥嘛， 哥哥唔关事啊。喂，咁我有一个网友过嚟啦，又送咗只碟啦俾我哋啦，我好靓，我好中意，因为呢件 唔系相嚟噶 喎，系可唔可以攞俾我咧？ 系啊，攞晒， 攞， 系，攞唔到？哇，唔系我攞， 哇碟咪咪死， 唔使攞咗，攞到。 睇住 啊，呢只碟咧就系当年咧。咁因為咧，我喺舊市好啲嗰度咧，嗰只唔關事。我都講過話啦，咁有聽眾啦，咁啊阿 Nick 啊， 阿 Nick 送俾我嘅，咁帶馬仔嚟嗰日，如果你哋有嚟嘅話，你見到啦。咁咧，我啊好中意呢件嘅， 笑到燦爛。 呢件咁嘅西裝褸咧，係我當年咧，我諗之後咧，除埋條底褲當埋曬所有嘢都買唔到噶。 阿瑪尼 嚟嘅呢件係。應該是 Emporio Armani 不是 Giorgio Armani 的，但是這件如果現在再有一買的話，我都會買回來以做紀念、因為我覺得即學許志安說的一個男人怎麼有一件 Armani 旁下身的，因為呢其實如果你出去見客啦、其實很多時候呢即個 dressing 呢即你的你那個唔係 dressing 啊死，講到個沙律嗰啲 dressing 啲，即係嗰個你自己嗰、那個即係 appearance， 即係嗰個外表咧，好、重要。儀表啦，其實真係重要嘅，適合得噶啦。嗱，又唔好 over 喎， 即係唔好攞啦，大佬 casual 咁樣成套踢死套出嚟咁樣，乜部長？唉，冇果汁啊！咁樣就唔得啦， 係 咪先？ 你知唔知啊？我嗰次響，我嗰次響成路四咧，我嘅朋友去住對面間屋咧，開放日就俾我哋睇佢間屋咧，即係咁有個驚喜喺度。我入到真的想笑喎，點解咧？似咩咧？有一首歌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得得得，有啲兔仔嘛，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即係好似咧啲跳啲 TikTok 舞嗰啲咁啊！佢著咩？著曬成套踢屎套 嚇賣樓 啊！哇！做咩你賣樓？著曬踢屎套。 咁我喺度谂紧，做咩你变魔术咧？嗱，其实我好多时咧，我自己去见客咧，我都会见之前咧会谂下，咦？呢个客系咩客？系佢需要我需要着啲乜嘢适合咧？Over 又唔得，Under 又唔得，系一个学问嚟嘅。咁啊，又但系好衰啊，唔够开一集。希望少啲講啦，半集講下啦。 即係講呢個做生意見客傾嘅唔同場合，著著咩衫啊？ 不過話時話啦，嗱咁 做呢張咧，係呢張咩碟叫咩啊？我唔識啦。 呢只我真係唔知喎。這些年來，我因為其實我係中意阿哥哥之前嗰啲， 即係八十年代嗰陣時嗰啲啊。 情愛 就好像一個夢啊， 就一串夢。 一串夢 梦醒里一切夜空嗰啲，咁 anyway 唔好讲呢啲，喂，屌咁多废话。 唔系多谢听众啫， 多谢听众真系多谢，因为其实上次嗰个网聚咧，嗱，希望啦，我喺呢度用意念力啦吓，谈笑都唔 念力点啊， 念力念力救地球，大家一起 share 多啲，多啲人 like 我哋呢个网站。 喂，同埋我觉得系，我咧 Facebook 嗰时网聚又几 OK 嘅，因为有个朋友，佢哋几个咧有啲识噶嘛，就分享咗佢哋做个生意点做嘅。有一个系四个一齐做间公司嘅， 系冇错。 佢做个檀香噶嘛，咁其实好多阿职场 share 都俾到意见佢哋，即刻一叮一声，哎呀，原来唔系地点唔得，系时间唔得。 唔止噶， 好多噶。 另外有一个朋友啦，佢系做补习嘅，咁所以佢话听完之后，佢话哦系。我可以試做多啲 YouTube 嘅 channel，做多少少做一啲公益性嘅 education。 係啦， 我以前有個舊拍檔咧，雖然佢就收尾都冇再做創業啦，但係佢就打翻工。但我都多謝佢教咗一樣嘢，佢話個客未俾錢你之前，你最好先 educate 佢。你成為佢老師嘅話咧，跟住咧你講乜佢都會受理。 喂，其實即係好似建立一個個人品牌啫嘛。即系点啊？话阿道长上去咁受欢迎，咁多堂上，同埋阿麦玲玲姐都有嘅，好多嗰啲楼盘咧，阿玲玲姐啊呢度山势点啊咁成风水好好好咧，信你个人啊嘛。 嗱，未入今日正题之前，我再讲多少少大家提我话啦。今日我都有好多提我话要讲讲，因为可能今日都要加时嘅，讲分钟。琴日我见咗一个响某个行业嘅，即系叫做系都真系前辈。我跟他去親展覽會，見到所有人都見到他叫乜叔乜叔乜叔，即是致敬。而呢種致敬不是因為他輩分，是因為他的技巧、他的技能， 即是師傅。 師傅輩淨係好勁，仲要呢個行業是一些很新穎的行業。 新穎行業的師傅咪好勁？ 唔怕講啦，他是做一些叫 digital printing 落去一啲 textile 度嘅。嗱，而家我哋你而家呢啲咧就私印噶嘛。佢而家咧就做緊啲 digital 嘅。咁都小類啦，都唔係大路啦，都係啲小眾，同埋都真係好高門檻，好高嘅。因為啲機好貴啦，第二個技術要好高啦，因為你要對布要嘅認識啦，你要對墨水嘅認識啦，成個 dining 嗰個過程，你要係真係要摸門，即係熟透。而嗰個師傅咧係 top 中之 top， 世界少有嘅。咁我好係榮幸識到佢啦。咁佢同我講，佢話最近，我唔賣機啦，大 N。你知佢做咩啊？ 唔賣機做乜嘢？ 咁我跟住我就學咗嘅嘢啦。咁咧佢就話我唔買機啦，因為咧我買機咧，可能我做啲機咧，我未必係會好。但係以佢咁嘅經歷，嗱佢係咧邊啲咧？佢五幾年出世嗰啲。OK， 仲要係 Poly 當年嘅 Poly 畢業。 哇！ 喂， 當年 Poly 喎。當年 Poly 嗱，我強調啦，嗱，即係我唔係話而家你唔得， 唔係以前門檻更加高啦。 而 Poly 嘅 Textile 咧好出名嘅。如果大家知嘅話。咁佢咧而家就索性咧，佢話：，我都唔賣機，唔做呢啲咩成啦，就咩咧？就做 consultant。 哦，因為有經驗。 你知佢收幾多錢一日？ 哇！一萬蚊。 講多三四次啊！ 講四次就咩？十萬蚊。 三四萬蚊咯。 四萬蚊一日。 四萬一日。 即係同人做呢個顧問。 係啦，四萬 一日計嘅。 係啦，咁人哋可能一個月就揾佢一次。咁佢有十個咪四十萬咯。 冇啊！ 絕對夠嘅，有嘅。我知道佢，即系佢如果肯做嘅话，佢想做嘅话，佢有。因为其实好多佢都话怕飞啫嘛。咁所以我觉得话咯，嗱，一个经验嘅累积咧，可能成为你日后一个贵宝嚟。唔紧要噶，你一路累积，无论你嗰行有几咁冷门都好，唔紧要。你累积累积累积，到有一日，你嗰啲嘢全部用得翻着。即系其实佢对我呢个冲击好大。 又谂到嘢啦，你讲咗之后。 我即刻諗到，我即刻我自己我都諗喺佢嗰度 inspire 咗好多嘢，所以我都話成日都話咧，我都會同唔同嘅高手咧， 過招， 即交流啦， 即嗰啲係高手中嘅高手，仲以為我聽完佢之後，其實我一去到佢嗰度同佢傾偈咧，我就將 聽人講啦， 聽嘅。 你平時好多嘢講喎，竟然去到嗰度都即刻，好少可大。 係啊，咩坐襟危咩危症， 正襟危， 正襟危坐啊，即係。寧願聽多啲人哋嘅，就算講真啦，嗰、那個就算唔係叻過我嘅，我都會聽下先。 梗係啦， 有乜所謂啫？ 我就是就係嗰日我哋為咗搞網台就咁樣啫嘛，即係大家其實佢都幾開心啊！啲聽眾好積極咁講嘢咧，唔係嗰啲，哎呀唔好問我嗰啲，唔係佢自己好搶住要講嘢。 係啊，咁嗰日我計到應該都有四廿零人到啦， 差唔多五廿人， 差唔多五人啦。咁其實都差唔多滿咗我哋嗰、那個。表都幾都大家都好乖啦，即係都 有嚟嘅， 跟足曬。咁同埋咧，我都希望咧，如果有1000 like 嘅話咧，咁我就搞密啲。咁我搞啲咩咧？我到時會搞啲類似工作坊嘅。咁到時咧係每啲唔同嘅主題。如果再夠 like 數啲咧，我淨甚至乎咧想做多啲咧，社區甚至我覺得聽你講咧，我都想安排揾阿天水圍嗰個咧。 哦 安排下，你如果教啲少數族裔嗰啲咧，我可以搞啲班去教佢哋上網，即係做網頁啊。佢你話如果可以安排嘅話，做 好啲好多。啱啱嗰個橋啊， 講堅 嘅，白魚啊嘛， 講堅嘅。我到時帶埋阿 projector 去，咁現場咁樣，即係可以大家去，即係我將一啲即係我所識嘅嘢傳遞俾佢哋。咁呢個其實都係我想做嘅嘢。 係啊， 係啦， 同埋呢啲就係所謂地區組織嘅功能啊嘛，就係、是。係 啦，好。咁啊嗱，今日咧 正題啦嘛， 哇好多嘢未正題，仲好多嘢講， 仲未正題啊，仲好多用人嘅嘢未講完喎。 其實用人未講完啦， 咁上集 未講完，不過未講之前仲有嘢講。 講咩啊？ 咁就係咧，首先咧就其實咧，我要喺呢度咧，喺衷心地咧，就向一班辛苦咗幾十個鐘頭嘅消防員，向聲講聲多謝， 致敬啦， 即係致敬，衷心致敬。我希望你哋小心啲。保重自己，因為咧，其實而家裏邊物件嚟嘅啫，層樓嚟嘅啫，咁唔好再 有傷亡啦。有傷亡，一最唔好彩話消息就係有三個消防員都係入醫院，受傷啦。 嗱，咁我喺呢度咧，我就除咗呢樣嘢之後，我抽少少水，我唔係賣廣告啊，我唔會咁蠢，我係想買即係帶出個信息咧，就係話其實我喺我 Facebook 都有寫，就係話要一個人咧，係令個人哋尊重咧，其實唔使講咁多，你以德服眾，就好似消防員咁樣。其實你話我哋，喂，我哋都係黃啦，黃絲啦， 黃都唔黃， 黃都唔黃啦，係咪先？你淨黃都好緊要啦， 黃曬。 咁我啲叫中黃啫，但係即係我哋都唔係話政府嘅就係衰噶嘛，我哋都係崇優，見嘢係好嘅，我哋就讚。好似消防員咁，今次做得啱嘅。咪讚咯！ 咪從來即係咁耐對呢個政府部門，我唯一仲係尊敬就係肯定消防員。 其實都有啲政府部門做得唔錯。我呢度讚一讚。例如話運輸署，我最近攞個國際牌嘅咧咁啊，由入去到成個過程流程好暢順。嗱呢啲我覺得要讚。 同埋你香港個人講嘅，全世界開公司最快就係香港。 係冇錯， 呢個係抵讚。 冇錯冇錯，真係抵讚嘅。即係我覺得，所以班黑警或者我叫差佬黑警好點都好啦。你唔好。問點解人哋咁憎你？其實某程度上就因為你做一啲唔啱嘅嘢。即如果你話你公道嘅話，我冇問題㗎。 好簡單，擺翻 你好似嗰、那個嗰咁嘅警司，警司所謂警司啊， 咩朱經緯、啊？ 朱經緯你打完人之後，跟住你走咗去移民。喂，你係男人嘅就翻嚟受審啦。而你班男司仲可以話係覺得好似佢啱咁樣， 打得啱，打得先聊者戰、啊、 先聊者戰。喂。我哋以前識嘅唔係咁嘅，即係都咁講咯，即係所以就話即係同做生意有乜關係咧？其實做生意都係嘅， 誠信啊嘛， 講道理嘅啫，同埋都係即係都係以呢啲誠信啊道理去服個客。我周時都同啲客講，我可能我講啲嘢未必咁啱聽，都串嘴。但係喂，啱唔啱先？係啱道理嘅話 ，OK， 咁大家應該要。想翻起嗰件事，就唔系话系谂嗰个我态度，而你哋而家做嘅系错嘅事。你所以唔好话我哋点解有阵时点解啲人对你哋咁差。我以前对啲差佬咧几尊重嘅，我话警察先生，你差我牌，其实我觉得我唔啱。 你执行紧个制度，维真真维持秩序， 我尊重你嘅。 唔系你嘅功能做呢样嘢，佢嘅功能。 但系而家你哋例如话你哋有咗你哋嘅自己，你会剔晒啦。你第一，你公务员你唔可以剔晒。 就你剔曬你，唔該你擺翻去翻屋企先。 你放冇俾人知， 你冇俾人知，你放咗工唔緊要，但係而家唔係嘛，你而家做好多嘢都係唔係咁公義。所以 開始係啦， 所以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好公道嘅、其實香港人點解咁耐嚟講咧，喺全球嚟講都真係我可以好好。負責同你講啦、中港台三地咧，香港人嗰個 branding 咧，喺外國人嚟講咧係高嘅。因為我哋食呢啲叫嗱，其實我最近又去 四方飯啊 四方飯啦，細林成日講嘅。我最近又去完去完美國啦。咁其實台灣人都好，我哋成日都講大陸人對我哋香港人會一種尊重啦。嗰次我哋喺網上都講啦，香港 都來的大恩先生，香港來的。 啊咁啊，其實我有好多次去講做 speech 咧，都係嘅，即係好多人咁啊，咁佢即係會好強調呢點，即係咁可想而知。 但係而家會唔會跌啲先？即係因為之後空襲單嘢出咗國際啦嘛。 你講邊 個？有個女仔話揾個空襲一個警察啦、 啊。我知 道，即係呢啲事你出到去有冇得話？你香港已經變到爛到咁樣。 其實外國人唔會知咁，其實香港外國人唔會知咁清楚嘅。 即係未爛住， 未爛住嘅，未知住嘅， 仲可以出嚟響響。 未知住嘅，即係唯一嘅話，你就去做展覽會咧。如果想攞多啲單咧，你真係要同人哋講你嘅分別，你係香港嚟嘅。即係其實人哋係知嘅。即係唔好當人哋唔知啊。咁如果人哋唔知嘅話，咪講俾人知咯。嗱，所以咧。我又希望有一集我又真系記得啦嚇，提我啦，講咩咧就是、表達能力， 呢、這個好緊要， 好緊要。喂，大佬， 你要買人都知道你買咩先得嘅，大佬，你要黑錢，大佬，你話俾人知攞個兜出嚟，彈完之後個兜唔喺度，哦、啊，原來係表演嘅。 你千祈唔好咧，到攞唔到生意就個背個 shot 咧就啊，佢點咧背住個大海望住你背住大海，然之後大聲嗌點解 懷才不遇？ 冇嘅，話俾你知。你肯唔肯同人講嘅啫？即係你一定要表達到俾人知，咪話哦唔同噶，同啲鬼佬講我哋香港人咧我甚至乎好白嘅同佢講話，我哋受咗百幾年啊，我哋 British colony about over 100 years， 百五年咯， 百五年嘅啦，百幾年嘅 over 100 years 嘅啊，百五年添，咪話啊 150 呢個呢 years，OK under 呢個 British colony。咁我哋嘅 mentality， 我哋嘅嗰个咩意识啊，形态，我哋 value， 我哋嘅价值观，我哋就系 western， 我哋西方 嘅。佢哋知嘅。 咁佢哋明白嘅话，佢哋哦，你啱 channel， 讲多两句咯。你估即系人哋真系傻嘅咩？其实人哋除咗做你同你做生意之外，其实某程度上都系要唔係生意咁簡單嘅， 喂，同埋係你好簡單一個生意同一個價值觀類唔類似人做生意，你自己有偏向噶嘛？ 啊，絕對會 會噶嘛。 尤其是當 即係好簡單啊！我有養狗，我見到個大陸人，你做生意，你賣狗糧，你賣俾中國人定賣俾香港人？ 冇錯，你賣俾狗糧，賣俾大陸人嘅，喂到佢肥肥白白，然之後攞 喂湯嘅， 攞去肉腩嘅， 肉腩啊，養肥佢啊，俾藏獒食。 攞呢個比喻好好啊！例如話你想攞一個總代理翻嚟做，你。 你俾香港，你俾人做 啊？你俾人做啊？好簡單啫嘛！就算啦，你作為一個香港人啊，你就用呢個點嚟攻擊佢得啦。 係啊， 你真係喂，在商言商，我唔會有任何論憐憫我嘅對手嘅。我最近我講下憐憫對手咧，我有個對手澳洲嘅。咁我話第一，李坦養廣州，唔知養蘇州嘅，你個澳洲去做 support 你，我唔覺得佢做得好好。第二，佢哋純粹一啲。模仿我哋，即我都會插佢嘅，即係話模仿我 哋山寨嗰啲嘢。 我話佢山寨我啊，即只不過係將我哋改良啫。但係我哋同佢唔同係咩咧？我哋有 innovative。咁點解澳洲冇？我唔知道。咁你咪睇下佢網頁點解冇咯。即你要話到俾我知，你要踩個對手，其實我會噶。我話俾你知，我唔怕你講。不過你要踩得嚟咧。是事實， 你要有料先得咯。咁喂，你講呢樣炒對手呢樣嘢咧，有好奇怪有啲官司就係、是、iPhone 6可能大陸冇得賣， 係 哇，竟然係侵權喎，即係好似 新平衡嗰單嘢咧。 根本佢就係做定好多呢啲咁嘅大陸咧，講啦，攞專利咧，尤其是外觀專利好易攞嘅啫，我都攞過5000蚊， 幾廿個咯，申請定 冇錯。成本好低嘅啫， 同埋我講衰賤格啲嘅，佢派啲針落蘋果入面做，偷啲嘢出嚟做啊！因為之前點解話偷到啲蘋果啲嘢咧？啲殼，佢憑啲殼咧，譬如有時佢啲叫咩周邊產品出先噶嘛，佢出個電話之後， 可能個插頭呢一度嘅個開關就係呢度嘅，佢咪憑個 accessory 咪估到你個殼點樣幾幾薄幾厚咯。 冇錯， 佢哋諗啲轉通知最叻，呢即係呢啲最叻。 冇錯，咁大陸人最叻呢啲啦。咁但係即係亦都咁講翻啦，佢哋如果即係點講咧？佢哋呢啲咁嘅抄襲咧，我覺得唔點講，唔會長久。不過咁。我另外想一件事就是如果大陸今次呢真的剪了、真的不給賣的話或者要賠回他以前的那些、其實我覺得如果 美國佬高的話、那好啊不賣 只是中國地區不賣 以後不賣那你還好添以後呢就會呢 identify 了一班人呢、揸住 iPhone 嘅就話，我香港買的，我在美國買的，即就會 identify 到呢兩種人。到時精彩咯，先達啲租我諗啊，火箭都冇快咁升啊， 即刻下臨牌買電話。 即所以啊，所以咧，我下一集咧，我都會 哦，預告先啦。 咁啊，請到兩位 神秘人 啊，比你更重量級， 有一個哇，重幾倍啊，直頭 少少啦，重少少啦。重少少，重零点一度啦，一个杨师傅同阿细良， 我话晒我都系局长嚟噶， 咪就系咯，阎王解读片嘅 生意好啲版， 生意好啲版，咁两个讲下啲咧，如果中咩啊， 中国扑扑街 街， 香港好唔好咧？ 呢个台唔讲得粗， 冇有你扑街细良成日讲人话， 佢俾人投诉。如果中国街，咁咧就香港会点咧？ 有冇运行咧？因为即系有啲蛇。啲大網台主持有啲就話：，我哋香港呢鑊冧硬噶啦，大家就唔好即係啲啊小心啲咁樣咧。 睇下個網台個主持係做咩咯？平時即係你話教書嘅話，即係我唔係話教書唔得，但係即係只不過咧，佢哋都係一啲叫做咧，即係唔係落場砌嗰班人， 即係你紅褲子啊嘛， 即係隔空。隔空你 紫上谈兵系咪？ 紫上谈兵啦，有少少咁。当然啦，但系下个礼拜嗰两个都系紫上谈兵咯。咁我就想试下， 都唔同，唔系嗰张纸系唔同嘅纸嚟嘅。 我就试下同你哋倾下啦，睇下两个倾下啦。 即系你又落场制嗰两个就系可能理论层次多啲啦，点样？ 冇错啦， 得打期待啦，下一集。 下一集啦，咁啊，另外啦，咁啊就系 讲翻阿用人。 话未？ 仲未用人啊？ 仲未？ 咁我点讲？ 我讲啦，讲啦，讲啦，讲啦，用人啦。咁啊嗱。咁我上個禮拜我講到咧就用人啦，咁其實啊上個禮拜嗰集反應唔錯，都 YouTube 都有千五， 有人讚你話講得好用人嗰度， 係嘛？ 係 有咩？ 我見到有啊， 我見唔到嘅， 你見唔到你睇下睇翻 PM 嗰啲啦， 死啦 讚你 係啦。咁其實未講曬嘅，我仲有幾個嗱咧，嗱有一點我好想講嘅就係你見唔見到啊？嗱你聽翻我上一個禮拜嗰、嗰個 YouTube 啦，聽翻啦，或者 Aka 我。不会叫我同事叫做伙计， 叫咩啊？咁叫咩？ 同事咯， 同事，即系叫做同一个 level。 系啦， 唔会叫伙计，好似即系话老细叫下属先叫伙计啫。 冇错， 或者会呢个我嘅下属，你唔会咁叫。 我唔叫，我从来唔叫嘅。我同埋我系我会系奖罚分明啦。嗱，上个礼拜都讲咗话，我会系论功行赏。 你话即系唔会话特登请多个人，你谂下咯，请多人冇所谓嘅，够钱分多啲俾佢。 是 你自己想想 我嗱论功行赏啦，但我都会奖罚分明。嗱，好似今日我啲同事做错，唔系做错嘅，谂嘢唔得周详嘅话，我都会开拖噶。但系我开拖之余，我唔系话因为呢件事，我系因为想佢下次唔好再犯同一个错误。我希望佢话，我咁同你讲，我希望你下次即系冇必要啊！呢啲咁嘅嘢，你即系错过一次，唔需要再重新咁样做呢件咁嘅事啊！咁所以咧，我会即系其实我系几爱惜佢哋嘅，因为咧，我觉得一间公司咧，客可以揾过，客系揾唔难嘅，揾到一个好同事系难。 即系讲嚟讲去，点解即系消防员啲人咁尊敬，就系佢哋唔系话走嚟走去走嚟走去一个流动性行业，唔系啊嘛， 唔系 你都唔想你个下属系咁样啊嘛， 我梗系唔想啦。因为咧，其实你要谂下，生意，我觉得除咗产品之外，服务好紧要啦。而尤其是我做嗰啲更加服务性行业，你唔可能啲人流动性好大，而令到嗰个产即系服务嘅质素下降啊嘛。 你唔系做酒楼啊嘛，而家 咪就系咯，即系。但酒樓都要啦，好似我嗰次我同阿 Sally 食嗰間茶餐廳咁樣，酒樓都要講服務啦。嗱，如果唔好嘅話，咪好似我講有一單嘢咁咯，做賣咖喱嗰個啊， 即是换碟嘢俾你，反正都要换噶咯。佢仲要晦气， 晦气。 唔系即系话，咁鬼麻烦噶，咖喱牛同咖喱羊咪差唔多， 咖喱味啫， 咖喱味，麻鬼烦。其实又嗰句，呢个系阿鱼蛋佬教我噶嘛。佢话反正你都要换噶啦，少少换。哎，冇问题，唔好意思啊，我搞错，转头俾你。 就算佢个客冇错都话自己错， 冇错，佢咪攞全账。喂，个客谂翻转头，自己错嘅，觉得你，啊，你食我嘅嘢，下次帮衬翻你两次补翻。 其实呢个系有啲少少口黑学嘅少少，即系令到你心理上好似有少少亏欠佢。我下次帮衬多次啦，佢咁样。 其实系嘅，其实我由好耐之前我已经有啲老 friend 咧教我都话，你做生意一定要肯蚀底啦，同埋即系有阵时客有啲嘢咧蚀咗嘅话咧，你只好帮佢顶。咁當然啦，我有咁講啦，但我就唔係有咁快融會貫通。我係近呢幾年先至明，同埋真係用 舌頭讚美嗰樣嘢。 但即係當然啦，我就講啦，我錯過咁多年啦。咁你哋聽我呢個節目嘅就唔好再錯啦。我好衷心同你講，係真㗎。咁好似嗰日網聚嚟嗰咁樣，佢有個阿葉阿媽媽，佢話：，我個仔點點點，佢話：，嚟你個聽我節目啦。你讲一万句都冇用嘅，有条咁嘅友串串供嘅，讲下咪得咯。你记住啊，你同佢讲啊，呢条友好串嘅， 叫佢上埋嚟啲麻， 叫佢听啊。即系反而啲后生会听，即系我咁讲啊，即系话，我哋做错咗咁多年，就系、是、想你哋唔好再重复错呢个问题咯。咁无谓啊，即系个客嘅嘢，咁梗系客系好简单嘅啫。我哋而家公司讲我自己公司咧就。生意翻嚟咧，全部冇唔使廣告噶啦，全部都係一啲人走咗之後咧，去第二啲公司。 referral 嘅，referral 都好快添。所以但係有個要點就係話，你要對個客好咯，你要用心去做件嘢，乜都假。 咁似講保險咁樣嘅，用心嗰樣。 我哋一陣間下節。 好啊， 下两节讲嗰个， 慢慢讲 嗰个产品有排讲啊，我惊唔知今日够唔够时间讲啊，咁。其实都是差不多咯，即系都系类似咁嘅嘢。咁另外啦，就系话我爱惜同事嗰个程度去到边咧，我甚至乎会为佢开拖嘅。 即系点去啲客同佢嘈？ 我试过香港有一间做高级时装百货公司叫 Lenora， Lenora 系啦， 咁咧连都系核。 佢嗰个 I T 部门个主管咧就好横蛮无理嘅，要求好高，高得到咧直情系。有不合理的，即是改完又改，跟住又翻翻转头，跟住仲要插我同事。我跟住我同事讲几多次俾我知道之后咧，咁我就打同嗰个友讲，好啦，你唔好再咁同我同事讲嘢。我话俾咗我随时而家劈炮唔做都得噶，你唔好以为我一定要做呢坛嘢。即系当然啦，即系表达方法有很多种，咁我呢个唔系最好嘅，即系大家 EQ 高过你谂下嗰个方法啦。我 EQ 唔系咁好。 我听到咁讲会好冧啊，同事肯定冧。 但收尾佢都冇做，收尾就系我讲话系条嗰个僆仔走出去。 我吓嗰、那个。 嗰、那个，但系唔紧要，我觉得佢系人才嚟嘅。佢留喺我度系嘥咗，佢出去系啱嘅。因为佢真系叻仔嚟嘅。 系。 即系我都即系好欣赏佢，都系叻仔呢个人，同埋有胆识。 你上集即是将你的客落轿走那个出去之后。 他做得好过我你拿了我觉得。即是我觉得人是要崇优同埋要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到哪边。即是如果自己不得的咪人家做咯。我觉得我不会说好对他有什么仇恨。 那你死了你不适合入民主党了。 诶，唔讲呢啲， 唔识接啊！ 我唔识接啊，真系。咁我甚至乎都话落为佢为啲同事保驾，因为其实当个同事或者其他同事，即系就算佢呢个走咗都好啦，其他同事见到都会觉得啊大英都系即系真系企我哋嗰边，系企件事嘅道理嗰边，而唔系话因为个客做乜都啱。我成日都听有啲人讲话顾客是对的，黐根 睇情况啦，大佬系嘛？ 佢黐根嘅。个客叫你死，你咪死 都好、啊， 系嘛？即系我觉得唔可，即系其实呢个年代已经唔可以再讲呢样啦。咁而家， 有啊，十点啦，十点咁啊，佢个 break 翻嚟再继续讲啦，好啊。